第三章，世界之为世界。第十四节，一般世界之为世界的观念。我们应当首先从世界这一结构环节着眼，来廓清在世界之中存在。要把这一任务付诸实现，似乎轻而易举，而又失于琐碎，以致人们总以为这件事情不做也罢。把世界作为现象描写出来，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让看，是让人们看显现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身上的东西。在这里，第一步是把在世界之中所有的那些东西罗列出来，房子、树、人、山、星辰。我们可以把存在者的外观描述下来，并把在这个存在者身上以及随着这个存在者一道发生的各种事件叙述出来。但这显然还是一种先于现象学的事物，这一事物在现象学上根本还无关宏要。这种描写还停留在存在者身上，这种描写是存在者层次上的，要追寻的却是存在。从现象学的意义来看，现象在形式上一向被规定为作为存在及存在结构显现出来的东西。据此看来，以现象学方式描写世界，就等于说把世界之内现成存在者的存在展示出来，并从概念上范畴上固定下来。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是物，自然物和有价值的物，这些东西的物性将成为问题之所在。而且只要有价值的物的物性建立在自然物性之上，自然物的存在，自然之为自然，就是首要的课题。自然物的存在性质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自然物的这种存在的性质，实体的这种存在的性质，就是实体性。什么东西构成实体性的存在论意义呢？这样一问，我们就把研究工作带到明白无误的方向上来了。但我们这样问的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追问世界吗？毫无疑问，已经标化出来的全部问题的提法都具有生存在论性质。不过即使这些问题自己竟成功地得到了自然的存在的最纯粹的解说，而这些解说又同数学式的自然科学就这种存在者所给出的那些基本命题相协调，这一存在论还是不沾世界现象的边际。自然本身是一个要在世界之内照面，并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在各种不同的阶段上得以揭示的存在者。据此看来，难道我们应当首先执着于此在，首先与通常持留于彼的那种存在者，即执着于有价值的物吗？这些有价值的物不是本质的显示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吗？也许这一类物确乎更可信地显示出了世界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物却也是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对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无论从存在者层次上加以描写也好，还是从存在论上加以阐释也好，这样的做法中随便哪一种都不着世界现象的边际。这两种欲达到客观存在的入手方式都已经预先设定世界了，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是不是我们其实根本不能把世界当作上述存在者的规定来谈呢？但我们却把那种存在者说成是在世界之内，是不是世界简直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性质呢？那么每一个此在首先就有它的世界，这样世界岂不变成主观的东西了吗？那么怎么还可能有一个我们竟都在其中的共同的世界呢？而如果追究世界的问题被提出来了，究竟意指什么样的世界呢？既不是指共同的世界，也不是指主观的世界，而是指一般世界之为世界。 我们从什么途径去触到这种现象呢？世界之为世界是一个存在论概念，指的是在世界之中的一个组件环节的结构，而我们把在世认作此在的生存论规定性。由此看来，世界之为世界本身是一个生存论环节。如果我们对世界做存在论的追问，那么我们绝没有离开此在分析的专题原地。世界在存在论上绝非那种在本质上并不是此在的存在者的规定，而是此在本身的一种性质。这并不排斥下述做法：对世界这一现象的研究，必须通过研究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及其存在的途径；对世界做现象学的描述，这一任务还远没有大白于天下。以致仅仅要充分规定这个任务，就已经要求做本质性的存在论澄清了。从"对世界"这个词儿的上述考虑和大量使用中，可以看出这个词儿的含义甚多。廓清这些含义，有助于提示出这各种不同的含义所意指的主现象及其相互联系。一、世界被用作存在者层次上的概念，因而指能够现成存在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总体。二、世界起存在论术语的作用，其意思是指在第一项中所述的存在者的存在，也就是说，世界可以成为总是包括形形色色的存在者在内的一个范围的名称。例如，在谈到数学家的世界时，世界就等于指数学的一切可能对象的范围。三、世界还可以在另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意义下来了解，这时它不被了解为本质上非此在的存在者和可以在世界之内照面的存在者，而是被了解为一个实际上的此在，作为此在生活在其中的东西。世界在这里具有一种先于存在论的生存上的含义，在这里又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世界是指公众的我们世界，或者是指自己的，而且最切近的家常的周围世界。四、世界最后还指世界之为世界的存在论生存上的概念。世界之为世界本身，是可以变为某些特殊世界的任意种结构整体，但是它在自身中包含有一般的世界之为世界的先天性。世界这个词儿作为术语，我们专门在第三项中规定的含义上使用。如果这个术语偶尔被用在第一项中所述的意义下，那么这种含义将用双引号标出。由此派生而来的"世界"的这一说法，作为术语，就是指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而绝对不是指世界之内的现成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世界之内的现成存在者，我们叫做属于世界的或世界之内的。